嗨，大家好，我们是矮油吃乐的，我是香菜， 我是 Miko， 我是露露。 今天是连假的第一天，然后我们开始录我们的第一集 Podcast， 然后录第一集外面就有一堆状况， 就是我们家有一只吉娃娃叫团子，然后我们刚才录的时候一开始就是很多状况，不是讲话讲不清楚，不然就一直录到杂音。 还有一看想不到我们的主题， 然后我们现在有一个同事，他一直不讲话，他就是被子包住，然后呈现一个睡眠状态， 无眼男。 我在想要讲什么？ 然后刚刚我们想不到我们的主题要叫什么，结果呢，我们就在门口闻到臭味， 然后就是我们家狗就是大便，它就超级臭，一只六公斤的吉娃娃，你们大家能想象吗？ 然后臭到我们没办法继续讲话，所以我就出去擦了他的大便。然后我擦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他是热的。 我突然觉得我们这节目好像只要两个人就好， 两个人 已经呈现入眠状态， 就是他张开眼睛就可以睡。 你可以讲话吗？ 我想想看要讲什么。 他很可怜，他明明他话都超多的。我们会开始录这个 podcast 就是因为我们在想说，我们平常哦对，前情提要，我们是三姐妹，然后我们其实感情非常的不好，超级不好，所以我就发现每次下班回来，然后我就跟他们在聊的时候，才发现天哪，我们怎么那么多话可以聊？因为我们平常根本都没在聊这些事情， 感情不好，然后还有很多话聊。 我没有，只有他们两个。 在前情提要，隔壁因为我跟旁边这一位 Migo 是住一起，然后隔壁那个是住在隔壁房间，所以呢， 隔壁的是露露，你要跟大家说。 哦，对对对，隔壁的是露露。 他讲的第一句话。 对，让我们继续看下去，他会讲什么话？好，那我们今天第一集呢？那天我是在想说，我们可以来聊大家各自的职业。我们外面有一个妈妈，不知道录不录进去，她就是会一直在外面出现奇怪的声音。 她想要让大家，对对对对对对， 对她想要让她知道她是谁。 应该有录到， 我不知道有没有录到，没关系。Anyway， 你妈超胖。 然后，反正我们今天就是想要录一个，因为我们跟大家各自的职业都不太一样，都是一个蛮辛劳的职业，所以我想说我们可以聊一下我们 谁职业不辛劳。 对对，你讲到重点了，谁的职业不辛劳？ 就是、大家听到会觉得说，哦，那不是很怎样怎样的职业，就是会有一个既定的标签在他生命。的职业，所以我就想说，我们可以来聊聊看我们在工作，不管是实习或者是之前有工作上遇到的事情。顺带一提，那个 Migo 他现在是待业中， 为什么待业可以跳起 来？因为他突然要讲，我不知道什么突然要讲，我在待业中。 他两天前收到了一个像罚单的东西。 我们可以让他自己想一下。 等一下，是两天前吗？不是吧？ 时间有这么重要吗？ 是 一个礼拜以内。 对，然后哪是罚单啊？ 那不然什么？ 就是执照啊。 就上面有我们亲爱的 部长，部长 时钟的签名。 哎、欸，这样不行哦。 他是考了几次？他不想說。 他不想聊这一块，那我们就先不要聊这一块。好，那 你很难聊天欸，你都一直不讲话。 不是因为你们聊到不能聊的地方啊。 那、啊、我们就要聊职业啊。 你们聊到我聊几次我就不想。 我跟你讲，我之前看听一个 podcast， 那个考律师他也是考很久，他也是大方的说出来，谁知道你是谁啊？ 是没错啦。 你玩 nobody OK？ 好好。 对啊，好，不然我们问露露，她最近在实习带小孩，她现在看到小孩就想吐。 没有，我现在是很饿，就是每天去学校都会很饿，然后吃营养午餐就是像在吃八倍。 她真的吃很 大， 所以我吃太多，所以最后我决定把我的便当盒变小一半，不然我真的控制不了我的。 但她还说她要去盛两三次。 对啊，像因为小朋友他吃的都是分量都是固定。然后老师都会先叫别人帮他们盛好菜嘛，大家都会帮大家打菜，然后他们就只能吃一颗肉丸，然后我就可以去其他地方，就是老师盛饭的地方，然后我就可以盛三颗肉丸，然后他们看到我就觉得很羡慕，说老师你怎么有三颗？ 肉丸大概多大颗？ 就 大概 乒乓球 手掌的一半， 乒乓球 三分之一，乒乓球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对啊，然后他们就很 三颗肉丸，你吃三颗肉丸。 因为我们班就是高年级啊，然后他们就吃很多啊，然后我就觉得他们好可怜，因为我其实本来应该在班上装，然后我就跟老师说他们好像都吃不饱。他们每个人哦，连女生也是哦，都会拿着碗一直在那边锵锵锵，然后到前面一直看。 是 然后每次 要菜， 对啊，他们就很饿。然后每次看没有菜，他们就会很难过很难过走回去。然后老师就会说：“哎，你们去隔壁班拿饭。”老师一开始就说：“你们去隔壁班要饭。”后来他才发现自己好像这样讲不太对，他就说：“那你就去隔壁班，就是请老师能不能给你多一点饭？”他原本说：“你们去隔壁班要饭。” 所以只有你们班很饿啊？ 没有，就。 别班都不会很饿、 哦，不然就是别班的男生可能没有那么会吃的。我们班的男生好像特别高大，然后就不太会吃。 你说每个人都长得像馆长一样？ 对啊，而且每个人都 馆长， 这样每个人都会被 干。 没有，反正就是高年级啊，而且我们班高年级就开始有一些臭味啊，还好我们班还没有冷气。 臭 对啊，高年级就会有一些臭味。每次我进去六年级送东西， 低年级也会有臭 味。没有，低年级很香，低年级就是小孩的奶香味。他们我们只要打开那个六年级的门，然后我们就会觉得很恶心，然后就会直接关起来，就是东西就可能直接放在窗台上走。就跟老师说一下，对、啊，就是高年级的味道很恶心。 很恶心。欸、我们好像忘记讲说他其实是在国小实习，刚才没有讲到这块，他都讲完那么长的故事了。 对，反正就高年级 ，B 校实习 ，B 校实习也有很多很好玩的事情。 B 校实习 ，B 校是哦对， 哦 B 校就是 他会在很多很多国小实习。 好， 然后呢，我的工作就是一个设计师，平常就是一直在加班，加班再加班。 然后很小的办公室， 对，就有一次露露就去我们办公室，然后做那个访谈吧，因为我们有跟一个饮料企业合作，然后就做一个问卷调查。然后他一来我们办公室的时候，就形容我们办公室每个人都像仓鼠坐在位置上面，然后被固定在那里都不能动。 你可以说那个厕所那个故事，就是离厕所最近的同事。 哦，就是因为我们的办公室的那个人数塞得很紧绷，所以必须有同事直接坐在厕所外面，然后他就会说他每天早上都会闻到一些奇怪的，对，然后而且还会听到各种美妙的声音， 好尴尬， 超级尴尬，然后他已经习惯了，他就是每天都听那个声音，反正我们会换位置啊，也没有差，不会每次都 上完厕所出来还要跟他说对不起， 反正上完厕所出来就会看到他。 那你们办公室可以吃早餐？ 对啊，我们办公室可以。 完了完了完了！ 总总课是，哎、欸，你今天吃稀饭了。 而且我们办公室的配置超奇怪的，就是厕所一出来，旁边是有一个小琉璃台，然后那边是微波，或者是会有一些冰箱都在那边。 好怪， 厕所旁边。 对，就是在厕所旁边。 而且你们不是有一个办公室， 就像住家的感觉、啊。 哦，对，就像住家的感觉。 不是办公室，也是好像是铁皮屋，对不对？ 对，就是他哦，这我就要说，这超奇怪。他是一楼，然后你必须要走到外面去，然后有一个铁皮屋的楼梯往上走。然后重点是下雨天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办公室是要脱鞋子，要穿拖鞋。然后他那个外面铁皮屋的那个楼梯其实是半室外的，所以变成说你下雨天的时候，你就要穿着拖鞋，而且我们拖鞋还是布拖鞋，然后就这样子走在湿哒哒的半户外的楼梯，然后再走进我们的。办公室 是公司做 的，对啊， 你们老板是不是都不太会进办公室？ 他会，他都坐在厕所前面了。 哦， 他都坐在厕所前面那个位置， 好可怜。 因为那个位置其实是公用电脑，所以有时候会有人，有时候没有人。 那不是很尴尬吗？如果老板觉得你大太臭，然后把你辞职怎么办？ 应该不会是这个原因吧？ 大太臭。好可怜啊！ 这样你去面试下一个公司的时候，他会问说你上一个辞职原因。 大便太臭，我开始饮食管理，好可怜。反正就是很小，你可以那个谁 ，Migo 可以说他之前实习 哦，对啊， 医院的事情。 就是 Migo 是护士，然后他之前会去各个地方。 哦，是护理师哦，你讲护士他会生气哦。 哦，对，护理师。 我刚刚在 讲护理师，对。 我刚刚血管被抽出来。 对，我刚刚讲护士的时候，可能听众都竖起他的毛了。 我刚刚正想要跟他讲。 我跟你讲，他平常不 是 这样的。 他 平常是 我想一下故事，让我想一下有什么。 各位哥，我跟你们说，我在开录前了，我就在我们的群组里面说了，我就说，哦，我这次要讲职业的主题哦，请大家先想好。然后呢，在开录之后呢， 因为你们都是现在都在发生，我现在待业中哎、 欸。啊，你可以讲实习的故事啊。 实习哦，我 不是有去老人的，然后也是有去那个 精神病院， 精神病院，然后还有去小孩，就是那种襁褓中的婴儿。 有啊， 他都没有故事了， 是有故事， 因为他现在停格了。 是有故事，但是有时候我就不知道要从哪边开头。 好，不然我们用问题。 对对对对对对，我就比较需要这种。 好，有人需要诱导，那我们就给他想要的。那请问你去带新生儿的时候，你有没有遇到什么奇怪的新生儿，最让你有记忆的？ 啊啊啊！我想到了。 各位，我们换句话第一个拍手。 我第一次洗宝宝就洗，好像我印象中好像3800还是4000多，然后那宝宝是混血儿，长得有点丑，因为他头蛮大的，然后他又 Q 摸，然后那天好像是学姐就看到，然后就问我说想不想洗啊，因为第一次洗，所以我就想说好吧洗洗看，结果洗的有点痛苦吧，学姐就洗一洗就过来说。学妹你还好吗？我说还可以，因为我们那个洗宝宝就是要在那种像洗菜那种琉璃台，是要举，就是把小孩子抬抱起来洗，然后先洗头吧，再洗。 所以就像举哑铃，单手3公斤。 对对对，单手真的是单手，没有是快4公斤，就单手啊，然后抱着这样。 一个巨宝。 对，因为你另外一只手要帮他弄泡泡， 如果你撑不住，他不就被 就他会滑下去，所以学姐就看我，如果不行的话，他就来问我，真的很重。 为什么你不买什么宝宝支架之类的？ 没有，他们都就是现在都是这样，就是一个脸盆啊，不然就是直接是那个琉璃台放水， 这样不是很危险吗？如果你手没撑住的话，就下去。 可是如果你撞到宝宝更惨。 可是如果你 因为他真的很软， 你们为什么不买那种有点像什么？大学的那种洗衣架、洗衣盘，有些洗衣盆上面不是有一个颗颗颗颗的，然后让你做衣服。 那个不行，真的，那个真的不行，那个真的。 是宝宝毁灭机。 就一个宝宝。 那是洗衣服的，那不是洗宝宝的。 我希望你以后不要生小孩，我们应该跟老人说，叫他以后不要生小孩。 反正那一次，我虽然有顺利洗完，但是就是我自己有觉得蛮可怕的，就是洗宝宝真的要。很小心， 不然你可能就出现在电视上面。 哦，而且对， 他们要去保你 了。对，还有一个，就是因为他刚生出来，我是第一个洗他的人，就他才刚生出来，然后过了几个小时， 所以身上还有血块。 对对对，然后他那个头发就 Q 摸，然后那个血超恶的，那个头里面都有头发里面都卡血块，还卡那个胎子，所以我才洗这么久，不然很快就可以洗完了。 那有没有别人想他怎么那么胖？ 我没有想他很胖，因为我知道他体重，我是觉得他怎么长，明明就是混血儿，怎么长得这么丑？虽然这样不太好，但是真的长得不好看。希望他长大是一个漂亮的小公主。 那他是混哪里的？ 我有点忘记。 台湾混澎湖？ 不是啊，是真的混那个国外啦。我有看到那个台湾混，好像是俄罗斯，超漂亮的。超漂亮的。 那他出生会自带球棒的。 超漂亮，而且他因为他。不是什么自带球棒，我根本就听不懂那 些。俄罗斯人不是很凶吗？ 战斗 没有，他妈妈超漂亮，他妈妈超漂亮，然后 超漂亮还是可以带球棒。 没有很凶，他妈妈没有很凶，然后他什么那时候他妈妈好像会讲俄罗斯话，也会 讲。他妈妈不就俄罗斯人？ 不是，因为他们在台湾，他跟他先生沟通都是用英文，可是 本来就是会讲俄罗斯。 英文跟俄罗斯话不一样， 啊、他是俄罗斯啊，他就不讲俄罗斯。 他只会跟他，因为他要跟先生沟通，他先生不会听俄罗斯话，所以他在跟他先生沟通的时候是讲英文，然后跟他，然后视讯跟阿妈视讯的时候是讲俄罗斯话，然后他先生好像又会讲一点泰文，所以那小朋友会听超多语言。 然后他们就很好奇说小朋友第一句话是讲什么，因为他们还会讲中文，反正会讲各超级多语言。 他讲第一句话就是不要把我踹下去，因为他在被你洗啊。 不是啊，那是另外一个宝宝，我刚刚讲另外一个宝宝。 所以你们会帮宝宝取名字吗？不然会搞错欸，我觉得每个宝宝刚生出来都很像猴子。 那个 Q 猫。 没有，我觉得现在的宝宝越长越可爱了，跟以前的我想象中的宝宝差很多。 你怎么不能每个都说可爱一号、可爱二号？ 而且， 所以他难怪会记得这个人就特别丑。 以前的出来感觉都很多血，我觉得现在的出来，不知道是以前我自己的印象还是怎样，我觉得现在出来的宝宝都有的蛮干净的。没有啊，我们会看他长相，然后帮他偷取名字，看体重啊，然后可能长得比较老啊， 老的放， 对，医生看见老的放， 对，有超多很成熟的。 那你们会把他们的名字取名叫医生的名字吗？因为很老， 那入定了。我在想，不会， 他需要很多实验室考，各位请体谅他。 去婴儿室就是这样。 其实有很多职业啊，都不同，就像我们伟大的妈妈也是一个职业。 对 对啊， 而且因为 职业就是玩 也有很多不同，他玩到6000多关喽。 哎、欸，对他堪称他号称哦，他是 全台第一，他以为 他以为 看有没有人看有没有人比他厉害的出来跟他挑战一下。 我同意，他妈妈也是， 他之前还很自傲跟我说他是全台第一，然后那个。排行榜就在上面，他的大头就在上面是第一，然后后来就有一个人直接在一天内超越 超越 他，然后就跟他说啊，那个就是氪金战士啊。 哦，对， 然后 他我妈妈不氪金的，就是他， 因为他不会氪金， 对， 他不知道怎么按。他每天就是你看到他醒着的时候，就是 他是一个家庭主妇。 对啊， 还有韩剧。 对，还有韩剧。 哦，最近比较少韩剧，他最近好像比较忙。 在顾别人的 baby， 对，好，我们录多久？哦，快要20分钟了，那我觉得我们第一集就可以先到这边结束了。 好， 好啊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 拜拜， 拜拜。